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相相。 好，嗱，咁啊，轮到我呢度介绍几句啦，我又好简单嘅啫。呢、這个 Jeffy 一实接不到噶啦，就系、是、差之毫厘， 谋 之千里啦、嗯。好事不出门，就丑事 传千里 啊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噶啦，呢啲嘢系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系、是、忍得一时之气，就免得百日之忧。咁、但香港人更加熟悉嘅咧，当然就系、是、阿发哥做嗰套诶《监狱风云》吓嗰套啊。大家知道啊，就是、忍一时，未听过、风平浪静， 退一步海阔天 空。系啦，冇错呢个你实听啦，就系嗰阵时啊嘛，系、嘛，就系监狱风云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嗱有一套有一啲有意思啦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吓，即、系人成日都有嘢忧噶啦。咁亦都咧就养儿一百岁就长忧九十九，系嘛？咁但系另外咧，但系呢度有一句说话咧，就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叫我哋要警醒一下啦。佢话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就莫为儿孙作马牛。 嗯， 系嘛，真系噶，有时候我哋咧，哇，已经养咗一代好辛苦啦，吓、到啲孙嚟嘅时期咧，咁啊凑孙本来都系好嘅，吓弄孙为乐，咁但系咧你又全部又要为佢嚟去筹谋打点啊，咁样又要点点点，冇乜必要嘅，系嘛，即系去到咁样一代一代落去，正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吓莫为儿孙作马牛。咁当然呢句更加夸张啦，就话今朝有手， 今朝 嘴，吓明日愁来就明日当啦，或者明日忧啦，吓、咁但系另外一句咧。好得意嘅嗱，我哋都话咧，即系中文谚语咧，就好多时都系相反噶啦。有一句咧，我好中意嘅就系、是、百载修得同船渡。 哦，我听过，不过呢句真系好有意思。 千载修来共枕眠啊！唉，咁当然啦，你而家啲人兴一夜情冇所谓啦 ，one night stand 咁啦，系嘛？人哋我哋话咧，一夜夫妻就百夜恩啊嘛，系嘛？好啦，咁样咧，但系你就百载修得同船渡，即系话原来我哋咧，即系而家呢个讲从佛家嗰个姻缘嗰、那个啊，即系缘分啦，就系我哋搭埋同一条船，竟然咁啱啊！今日坐渡海小轮啊，咁样，其实都系一个缘分嚟嘅。咁就百载先至能够收到呢个缘分。但系个问题，如果竟然我哋做到夫妻咧？共枕眠啊嘛，就是、千载修来共枕眠嘅吓，咁、所以我哋应该好珍惜嘅系嘛。咁、但系当然另一句咧，我哋中文都话啦吓，就系、是、夫妻好比同林鸟，大难当头就各自飞系嘛。咁、有时又冇人办啦，好真嘅亦都系嘛。 有啲人讲良禽择木而妻，我都觉得几 良禽择木而妻啦。通常就唔系讲夫妻嘅，就唔系讲男女嘅、就真系我哋咧，就系、是、话我哋去揾我哋嘅所谓即系伯乐啊，或者我哋去打工嘅时期啊吓，即系应该揾咩机构啊、咩雇主啊咁样样。咁、所以咧，其实你应该都系要揾一个好嘅、啊，即系想识你嘅人。啊、或者合適你的機構，咁、所以我哋咧，或者即係 有前景啦、啊、有前途，咁所以我良禽擇木而妻呢個係好啱嘅，係嘛？咁、但另外一句咧，你講起既然啊職場呢啲智慧咧，有一句咧又好有意思嘅，但係又係好矛盾嘅呢樣嘢，即係兩樣我都見過，因為我都真係好耐啦，因為我而家都退曬休，就係、是、叫魚唔過塘唔肥，聽過未啊？嗱、魚唔過塘唔肥咧，其實真係好有意思嘅。即係我就睇到有咁嘅情況，但係兩種都有嘅，就係、是、話有時咧喺某呢個行業入面咧，即係你做死喺嗰個機構入面咧，一步一步咁爬上去咧，但係即係好多時就未必係咁即係如意啊，冇咁順意，甚至做到好多阻滯。當然咧，亦都可能話最大嘅 boss 唔係好順利啊咁樣啦，或者亦都有人喺後面嚟去篤背脊啊，針對你啊咁樣，咁啊未必啦。咁但係咧，好多時你就會發覺咧，你真係要咁上下咧，你就要跳槽，即係。人哋第二啲機構即係當然類似嗰個行業啦，但係第一機構咧想識你嘅時期咧，可能你就要跳咗槽，先至會有一個更好嘅前景，即係會升級。咁甚至有啲人咧就真係跳咧就可以升得好快嘅。但係如果喺翻自己嘅機構度咧，就可能真係做幾十年咧就都升唔到嗰個位。咁所以有時候我哋話魚唔過塘唔肥就咁解嚇。但有時候倒翻轉嘅，當然亦都有好多，有時我自己以前喺政府做過啦，有啲正所謂咧，真係即係無風無險就又到五點係嘛？咁佢哋都好叻噶嘛，係啊，咁好叻咧，佢做一做下嘅時期，即係冇乜差池嘅時期啊，升下升下咧，就最後真係可以升到最高位，亦都有。即係你覺得個有啲人咧，政府入面咧，咪佢唔係真係好標青嘅啫噃。咁但係佢排隊啊嘛，咁排下排下嘅時期咧，到最後佢就做咗部門首長啦。 咁但有啲可能好叻嘅咧，就因緣際遇咧，就即係做極都做唔到嗰個位，亦都有。咁所以咧，有啲人就話其實英文有個諺語咧，就有類似好有趣嘅，就係 rolling stone， 一個滾動緊嘅一個石頭咧 ，gathers no moss。咁啊 ，moss 咧就解青苔。咁但係佢呢個青苔通常我哋當係唔好嘢啦，即係會跣腳啦。但係喺佢呢個諺語入面咧，其實佢係比較上正面嘅。即係 gathers moss 咧就都係好嘅，即係累積咗啲嘢，無論係你嘅經驗啊、閲歷啊，或者你即係你嘅履歷啊咁啦。咁但係個問題就話，當你一嚿石頭不斷咁樣嚟去滾嘅時期咧，你就冇可能有青苔長到。咁其實係唔好嘅。咁呢個唔好咧，佢意思就咩咧？就叫嗰啲叫做 drop jumper 啦。drop jumper 即係咧，尤其是我啲年輕人啊，好多啦嚇，一唔啱就轉工踢炮，頭先講劈炮啊嘛，就係咁轉工，哇！真係三頭兩個月又轉，三頭兩個月又轉。講真，好到第時，譬如有一份好工，你去見工嘅時期咧，喂，我嚟去面試啊嚇，即係 interview 你嘅時期，見翻你以前都嚇死啦，係嘛？即係兩年入面就轉咗呢、這個，譬如十份工咁，我點敢請你啊？哇！你咁樣點得啊？呢叫 drop jumper 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樣樣嘢咧，其實都係有一個平衡嘅中庸之道嘅。啊，有時你即係做死一樣，咁就唔得啊。但係咧，你係咁跳嚟跳去又唔得。咁但係咧，就兩樣你自己要睇個情景咯。 嗯， 係嘛？魚唔過塘，魚唔肥啦，係嘛？ 好， 咁咧就嗰個增廣言文咧，仲有好多好精景嘅喎，真係。嗱，當然呢個我哋講啦，人善就被人欺。馬線就被人騎，就係咁樣啦，係嘛？你嗰啲咁樣嘅好惡嘅馬，啲野馬你騎佢唔到啊嘛，咁最終冇人騎佢啦嘛，搭死咩？好啦，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當然咧就喺電視劇集，我記得嗰陣時聽過噶啦嚇，人惡人怕天不怕，人善人欺。天不欺啊！咁當然呢個就係我哋中國人自己即係安慰自己㗎啦。有啲惡人嚇，你個個怕曬佢，但係到頭來呢個天會收佢嘅。咁但係咧，你有啲人咧就好臨善嘅，個個都蝦佢，但係始終嚟講咧，個天係會眷顧佢嘅。咁呢個即係我哋用好嘅方法嚟去睇啦。咁咧當然咧，你最講到嗰個所謂善惡咧，就係善惡到頭終有報嚇。佢呢個只爭來早與來遲。咁但係咧，我哋香港人更加熟習嘅咧，就係善有善報。恶有恶报，若然未报， 时辰未到 啫。咁呢个就自己关系自己啦。咁但系咧，确实咧又有相反讲法啦，就系话杀人放火金要大，修桥补路冇尸骸。哇，几阴功啊！系嘛，就系、是、即系世界上就系咁样样噶啦，吓，即系原来冇天理嘅。啊，所以一方面咧，我哋话有天理喎，吓、啊，即系善恶到头终有报；一方面咧就冇天理嘅，咁即系乜都讲晒啦，系嘛？咁另外有啲简单嘅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咁仲有龙游浅水就遭虾戏，虎落平阳。被犬欺嚇，即係就係啦，即係上到幾叻都好，但係咧嗰個環境唔利你嗰陣時咧，就算你有老虎啊嚇，都俾啲狗嚟蝦你啊，即係平虎落平陽被犬欺啦。咁啊，仲有啊嗱，呢個咧我哋中國嘅讀書人咧，就即係會成日講喺口邊啦，就係十年窗下無人問。一举成名天下知，系嘛？即系我哋就希望啦，哇！十载寒窗，吓、啊、就是、到最后考到功名咧，我就威啦，就光宗耀祖啦，系嘛？就系、是、咁样样啦。好，啊呢、這个咧就讲啦，又要讲我哋居安思危嘅嘢啦，就系佢话常将有日就思无日，就莫把无时当有时。啊，佢呢个有意思嘅吓、啊，即系咧你其实咧好多时你。有嘅時期 的時候， 你就要諗下啊，冇嗰陣時會點咧？ 哦、 你唔好成日以為呢個有係我哋叫老鳳啊！嗱、 哦， 當然老鳳呢，大家可能又唔明點解啦，大家都知啦。其實鳳其實係有個鳳子咁解啊嘛。 鳳子 係 咩？ 係、哎、鳳子咪就係皇帝攀下嗰、那個、 哦、 啊聖子 哦 啊奉天承運，皇帝召約係咪啊？咁呢、哦、個係咪叫個聖子啊？咁、 哦、 呢個子咧就即係話鳳子咧，即係話你冇得。冇得 air 啦，即系冇得抗拒啦，系嘛，冇得异议啦，好啦，叫做奉子啦。咁于是后人啲人就变咗老凤，你估你嗰个系圣子咩？所以嗰个老凤系嗰个凤。 哦， 记住你唔好以为姓冯个冯， 哦、 就老凤啦，系嘛？ 咁样才哥，你有冇听过呢、這个诶？话、啲人好得戚啊， 得戚系啊。 原来又系咁，原来又系诶戚书咯，即系原来咧啲皇帝约嗰啲人咧去见面啦，即系会面啦，就会俾一个戚书咯。咁原来嗰时候啲人唔系话喂你好得戚咩？ 我得戚，我真系边个？喂，真系咁个写系边个戚啊？ 戚字啊，戚字其实好难写噶，因为咧， 哦，即系唔系亲戚 嘅 戚 字嚟噶。 哦，原来咁解，哇，老讽啦，咁我又学得戚，真系好有意思吓、啊。 我以为呢个老讽真系冇得解。 嗯，系啦，嗱，咁但系其实头先嗰句咧，就即系叫我哋居安思危啦。嗱，莫把无时当有时咧，啊，即系你唔好当冇嘅时期，你当有，咪即系等于而家啲人咧就未先使未来钱啊，猛喺度碌卡碌卡啦，吓、啊，莫把无时当有时啊，冇、哦、你就当有，系嘛？所以呢两个说话系好啱噶，即系等于我哋嘅理财啊，或者我哋即系我哋就系所谓咧，就系呢个死啦，唔记得前一句添，就叫做。无临渴而掘井啊，系、 哦、 嘛？我哋咁讲啊，临渴掘井就即系话你又唔事先嚟去准备，你渴咗时先掘井，一定要渴死你啦，系嘛？啊，前面有一句嘅，一时间死唔起啲，系啦，冇错啦，咁解，冇差唔多啦，系啦，好啦，咁呢度咧就嗱呢句咧又系一个生活嘅少少嘅智慧啫。佢话入门幽问荣夫事，观看容颜便得知。即是说你未去见过那家人，或者你很久没探过那家人、但你去到的时期呢，你就不要问那些荣夫事，所以荣夫呢、即是荣就好事啦，夫就不好事啦，或者哪个升一官，哪个炖得冬菇，或者甚至有人去了世啊，这样啦、或者怎样，其实你不用问的啦、即是我们这些即是真是世故的人晓得眉头眼额的，所谓呢入到去见到人的容颜、你已经知啦，这样是吧、即是就唔好話即係就乜嘢都問出口咁解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另當然另外啦，我就話一言既出， 驷 馬難追，係嘛？就話一言重於九鼎啦，係嘛？嗱、呢個簡單啦，就是、少壯不努力， 老大 徒傷悲啦嚇。咁、呢個咧就種瓜得瓜， 種豆 得豆啦。天眼灰灰， 疏而不漏 嚇、強中自有強中手。 一山 还有一山高啊！即系我哋做人咧，就唔好咁嚣，系嘛？你永远唔知嘅，正所谓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啊嘛，系嘛？好啦，螳螂捕蝉， 王者 在后啦，世事都系好奇妙嘅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系、呢句我又觉得真系令我好唏嘘，但系好真嘅，真系生时日过日，有冇听过啊？ 生时日过日， 死时七过七。真的，即是说呢你是在世的人来讲，那你就一日一日过啦，很多事发生啦。但是如果有人来一世的时期，那说真的这个很微妙的，其实他针对的又不是针对死了的人，他又不是针对在世的人，其实都不知道针对哪个人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在世的人的。但是因为其实一个人死了的时期呢，他没有再没有事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嘛。所以呢我们就有所谓头七啊、尾七啊、那些三七啊那些样嘛。即是我们就以七日就为一个即係日子嘅嚇，咁好得意嘅。其實中國人咧七咧就係、不長嘅，但係鬼子佬咧七咧就 lucky number 嚟嘅嚇，即係倒翻轉嘅。咁所以我哋咧就係、即係人死咗之後第七日就要頭七啦，咁又就尾七啦咁樣樣。咁但係真係一個人死咗之後咧，正所謂死時七過七咧，就即係啲時間你要發覺真係好快脆弱喎。 哇！ 因為那人不在度啦，嚇咁、於是眨眼又七日，眨眼七日，即係對於個死嘅人咧，就唔係一日咁計，係七日咁計嘅。咁、呢個我哋中國人嘅一啲嘅嚇嘅嘅，你可以話俗語啊咁樣樣啦。好，另一句咧就叫做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嚇。咁、就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嚇。呢、這個好似出自《論語》嘅。咁我覺得係好簡單、好扼要講咗，即係話其實一個人最緊要就是信用。你想想一個人如果沒有信用的，即是他說過的東西是可以完全不算數的，喂，那他即是什麼都可以，這個人你還信不信得過？永遠都信他不過，你能不能跟他相處？不可能跟這個人相處，是吧？即是不知其可，所以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，就是這樣。這樣呢，入山不怕伤人苦，只怕人情两面刀。啊，这个又是讲人情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世态炎凉。另外呢就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梭呢其实就以前织布那些这样，就是很快的人这样，我估计因为那个梭。好了，另外呢就是天时就不如地利，地利就不如人和啦，很重要，是吧？这个了。好，這個呢就啊，這個講過啦，萬般皆下品，這個呢我之前講過啦。哦，這個簡單，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，即是做人是這樣說，最重要就是做好事。咁啊，當然另一句呢就好像劉備講的，又好有意思。他就話莫為善莫為惡小而行之，莫為善小而不為。 係嘛？哇，好有意思喎，係嘛？你唔好話啊，呢啲係小惡，所以唔好理我就照做，唔得。喂，呢啲小善啫，即係做唔做冇所謂啦，係嘛？唔係。是吧莫为善小而不为好有意思啊。当然这里叫做明知山有虎就莫向虎山行，其实他莫向的、嗯、就是说你做人呢不要咁粗嚟，你明知山有虎你不要去啦。不过现在呢我们就将它变了、啊、就是说自己的豪气啊，就是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，是吧？但这里呢就是我们叫做怒从心上起、 啊， 有冇睇啊？恶向胆边生啊！ 哦， 啊，怒长怒从心上起。咁、哦、但另外一句咧就啱相反啦。嗱、啊，要禁息翻佢噶。佢话灭却心头火，就点起佛前灯，系嘛？唉、哎，冇错啦。咁啊，做人咧，其实有好多一个就系话，我哋话得些好意就须回首。 嗯。 得饶人处，且饶人，系嘛？嗱，呢个就真系好有道理，好有道理嘅，系嘛？嗱，当然另外咧就系话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系嘛？嗱，另外一个惨啊，呢个就屋漏更兼连夜雨啊，行船又遇打头风，吓，真系惨啊，唔好彩啦。嗱，忠言亦以利于行，苦口良药。利于病，因为有时我倒翻转头嘅，系嘛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啦。啊，当然咧就顺天者昌，就逆天者亡，就人为财死，就鸟为自亡。嗱，其实嗰个食字嚟嘅，不过我哋呢个读个字字，人为财死，鸟为自亡。吓、啊，咁、这个咧就系人不可以貌相，水不可以斗量。 斗量 啊，真系吓，哇！咁但系咧，真系我都话啦，原来我哋讲一讲下咧，时间又已经到咯。 呢啲系全部都系啲。增广贤文咧， 增广贤文入面噶、 哦， 所以咧，我就极力大家咧，就鼓励大家去买本通胜嚟睇下啦。 系啊，非常好， 非常好啊，好 系啊。 因为时间关系咧，原来眨眼又个半钟啦，讲晒咁啊，我谂都暂时过一段落啦。介绍呢个中文谚语，大家有兴趣咧，可以再自己去揾多啲，好唔好 啊？ 好，咁样咧就我休息几个礼拜吓，迟啲会再见啦。OK， 拜拜。 6月20到22号，大家一定要出嚟投票，支持公民直接提名。唔单止你自己投票，叫埋你啲亲戚朋友、姨妈姑姐一齐投票。投票嘅方法非常之简单，第一个办法系亲身去到实体票站嗰度投票。全香港九龙新界总共系有15个投票站可以俾你亲身入去投票嘅。而第二个方法系用网上电子投票或者系手机程式投票。手机程式投票方面系用你嘅手机。每人有一个手机的电话号码，拿你这个手机去 download 一个 apps， 然后就用你这个手机这个 apps 去投票。除此之外，电子投票亦可以上网投的，你去到找一个电脑，在家的电脑又好，在你手机的电脑又好，在那些咖啡室找一个电脑又好，上去 popvote.hk 这个网站那里，上去做一些手续，他要求你交低你的手提电话给他，於是乎佢就會 send 一個密碼 SMS 去你個手機嗰度，你睇到呢個密碼，再攞呢個密碼喺呢個網站嗰度投票。咁當然你話，咁我用手機 download 個 apps 投票係咪最直接方便呢？咁當然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啊！ 6月20到22号，大家一定要出嚟投票。人民力量方案、真普联方案、学界方案，三个方案都是有公民直接提名的，是但一个都是支持公民直接提名，即是一个真正的普及平等民主的方案。另外一条问题，如果港共政权抛出来的是不符合国际标准的，立法会议员是否要否决呢？大家要剔是 OK。 两年前未有习近平出现，或者今日坐第一把交椅的李克强，我相信一定不会这样、我不相信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敢撕毁一国两制。其实整件事就恐吓都是，如果你香港人不听，最后不惜撕毁一国两制。 个 message 是这样， 个 message 就是这样。 逢星期一、四晚上10点，逍遥游，逍遥游。